你好，我是王某令。今天咱们来查漏补缺，做一下并发工具类模块的热点问题答疑。前面我们用13篇文章的内容介绍了 Java SDK 提供的并发工具类。这些工具类呢，都是久经考验的，学好用好它们对于解决并发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在介绍这些并发工具类的时候，重点介绍了这些工具类的产生背景、应用场景以及实现原理。目的就是让你在面对并发问题的时候有思路有办法，只有思路办法有了，才谈得上开始动手解决问题。当然了，只有思路和办法还不足以把问题解决好，最终还是要靠动手实践的。我觉得在实践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重点关注，细节问题与最佳实践。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细节虽然不能保证成功，但是可以导致失败，所以我们一直都强调要关注细节。而最佳实践呢，是前人的经验总结，可以帮助我们不要在阴沟里翻船。所以没有十足的理由呢，一定要遵守。为了让你学完即学即用，我在每篇文章的最后都给你留了道思考题。这13篇文章的13个思考题基本上都是相关工具类在使用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细节问题，工作中容易碰到，而且呢解决起来费神费力，所以咱们今天就一一来分析。第一， while true 总不让人省心。第14章 Lock and Condition 隐藏在并发包中的管程的思考题，本意呢是通过破坏不可抢占条件来避免死锁，但是它的实现中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 while true 没有 break 条件，从而导致了死循环。除此之外，这个实现虽然不存在死锁问题，但是呢还存在活锁问题。解决活锁问题很简单，只需要随机等待一小段时间就可以了。修改后的代码如文中所示，我呢仅仅修改了两个地方，一处是转账成功之后 break， 另一处是在 while 循环体结束之前增加了 thread.sleep 随机一段时间。这个思考题里面的 while true 问题还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但是呢不是所有的 while true 问题都这么显而易见，很多呢都是隐藏的比较深的。例如第21章原子类无锁工具类的典范的思考题，本质上也是一个 while true 的问题，不过它隐藏的就比较深了。看上去 while rf.compare and set 是有终止条件的，而且跑单线程测试呢一直都没有问题，实际上却存在严重的并发问题。问题就出在对 odd 赋值在 while 循环之外，这样每次循环 odd 值都不会发生变化，所以一旦有一次循环 rf.compare and set 的值等于 false， 那么之后无论循环多少次都会等于 false。也就是说在特定场景下变成了 while true 的问题。既然找到了原因，修改就很简单了，只要把对 odd 赋值移到 while 循环之内就可以了，修改后的代码如文中所示。第二， single node odd 总让人省心。第15章 lock and condition double 如何使用管程实现异步转同步的思考题，是关于 single node 和 single node odd 的。 double 最近已经把 single node 改成了 single node odd 了，我觉得使用 single node 呢也不能说错，但的确是用 single node odd 更安全。我个人也倾向于使用 single node odd， 因为我们写程序不是做数学题，而是在搞工程，工程中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更有很多你意料不到的情况发生，所以不要让你的代码铤而走险，尽量使用更稳妥的设计和方案。 double 修改后的相关代码我也展示在文中了。第三， semaphore 需要锁中锁。第16章 semaphore 如何快速实现一个限流器的思考题，是对象池中的 vector 能否换成 arraylist？ 答案呢是不可以。Semaphore 允许多个线程访问一个临界区，那就意味着可能存在多个线程同时访问 arraylist， 而 arraylist 呢不是线程安全的，所以对象池的例子中不能将 vector 换成 arraylist。Semaphore 允许多个线程访问一个临界区，这个呢也是一把双刃剑。当多个线程进入临界区时，如果需要访问共享变量就存在并发问题，所以必须加锁，也就是说 Semaphore 需要锁中锁。第四，锁的申请和释放要成对出现。第18章 Stemlock 有没有比读写锁更快的锁的思考题的 bug 出在没有正确的释放锁，锁的申请和释放要成对出现。对此我们还有一个最佳实践，就是使用 try finally， 但是呢 try finally 并不能解决所有锁的释放问题，比如文中示例代码中锁的升级会生成新的 stamp， 而 finally 中释放锁用的是锁升级前的 stamp， 本质上这也属于锁的申请和释放呢没有成对出现，只是它隐藏的有点深。解决这个问题倒也很简单， 只需要对 stamp 重新赋值就可以了，修改后的代码如文中所示。第五，回调总要关心执行线程是谁。第19章 Countdown Latch 和 Cyclic Bury 如何让多线程步调一致的思考提示， Cyclic Bury 的回调函数使用了一个固定大小为一的线程值，是否合理？我觉得是合理的，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是线程值大小是一，只有一个线程，主要原因是 check 方法的耗时比 get p orders 和 get d orders 都要短，所以没必要用多个线程，同时单线程能够保证访问的数据不存在并发问题。第二个是使用了线程值，如果不使用，直接在回调函数里调用 check 方法是否可以呢？绝对不可以。为什么呢？这个要分析一下回调函数和唤醒等待线程之间的关系。在文中我展示了 Cyclic Bury 相关的源码，通过源码你会发现 Cyclic Bury 是同步调用回调函数之后才唤醒等待线程。如果我们在回调函数里直接调用 check 方法，那就意味着在执行 check 的时候是不能同时执行 get p orders 和 get d orders 的，这样就起不到提升性能的作用。所以当遇到回调函数的时候，你应该本能的问自己执行回调函数的线程是哪一个，这个在多线程场景下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线程 thread local 里面的数据是不一样的。有些框架比如 Spring 就是用 thread local 来管理事务，如果不清楚回调函数用的是哪个线程，很可能会导致错误的事务管理，并最终导致数据不一致。 Cyclic Bury 的回调函数究竟是哪个线程呢？如果你分析源码，你会发现执行回调函数的线程是将 Cyclic Bury 内部计数器减到零的那个线程，所以我们前面讲执行 check 的时候是不能同时执行 get p order 和 get d order 的，因为执行这两个方法的线程一个是在等待，一个呢正在忙着执行 check。再次强调一下，当看到回调函数的时候一定问一问执行回调函数的线程是谁。第六，共享线程时有福同享就要有难同当。第24章 Compilable Future 异步编程没那么难的思考题是文中所示的示例代码是否有问题。很多同学都发现这段代码的问题了，例如没有异常处理、逻辑不严谨等等。不过我更想让你关注的是 Found Rule by JBC 这个方法隐藏着一个阻塞式 IO，这意味着会阻塞调用线程，默认情况下所有的 compilable future 共享一个 fork join pool， 当有阻塞式 IO 时可能导致所有的 fork join pool 线程都阻塞，进而影响整个系统的性能。利用共享往往能让我们快速实现功能，所谓是有福同享，但是代价呢就是要有难同当。在强调高可用的今天，大多数人更倾向于使用隔离的方案。第七，线上问题定位的利器线程站 dump。第17章 read write log 如何快速实现一个完备的缓存，和第20章并发容器都有哪些坑需要我们体验的思考题，本质上都是定位线上并发问题。方案呢很简单，就是通过查看线程站来定位问题，重点是查看线程状态，分析线程进入该状态的原因是否合理。你可以参考第9章 Java 线程的生命周期这篇文章来加深理解。为了便于分析定位线程问题，你需要给线程赋予一个有意义的名字。对于线程池，可以通过自定义 thread factory 来给线程池中的线程赋予有意义的名字，也可以在执行 run 方法的时候通过 thread.currentThread.setName 来给线程赋予一个更贴近业务的名字。最后整体总结一下， Java 并发工具类到今天为止就告一段落了，由于篇幅原因不能每个工具类呢都详细介绍。Java 并发工具类内容非常繁杂，熟练使用需要一个过程，而且需要多加实践。希望你学完这个模块之后，遇到并发问题的时候，起码能知道有哪些工具类可以解决。至于工具类使用的细节和最佳实践，我总结的呢，也只是我认为重要的。由于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编码习惯不同，也许我认为不重要的恰恰呢是你的短板，所以这部分内容更多的还是需要你去实践，在实践中养成良好的编码习惯，不断纠正错误的思维方式。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把它分享。